第六次全国酒类和基础食品展、全国儿童食品展和第六次各道综合食品厂制品展，从22号到25号在平壤的食品日用品工业省人民消费品展厅举行。由中央和地方的各食品生产单位推出了儿童食品、酒类、酱油、黄酱、石油等数千个制品。展会期间进行了平壤儿童食品厂等食品工业部门各样板工厂参观、科技讲习等活动。闭幕式25号举行，向优秀单位颁发了有关奖章。